近年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第八次代表大会图片展太阳与五谷丰登开幕式是2月1日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农劳同盟干部、农劳同盟员和平壤市的农业劳动者参加了开幕式。